菲欧娜公主。而对于 Shrek 来说， Shrek 喜欢的不是他的所谓的人形， Shrek 其实是一直在寻找所谓的真爱，而这个真爱是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人形先暂时抛到一边去，就是你的外表啊。这是为什么他还能说得出来 But you are beautiful。 所以话说到这里，爱表示的包容，括号包括你的缺点也能接受才叫爱。 嗯， 因此真正的真爱是一种 unconditional love， 无条件的爱。因此 Shrek 可以说是真爱。而对于 Fiona， 如果他能接受自己，同时能接受对方，那也是算是真爱啊，也算是真爱。这就是为什么 true love 在这里其实会有遗憾啊，会有遗憾啊。 I was hoping this would be happy ending。 当期是哭着说的，听起来对吧，虽然是祝福啊，当期就是这样，他喜欢就去展示自己嘛。I was hoping this would be happy ending 啊， hoping 加的力度比较大，说明真的希望啊，又美满的结局。 哎呀，这位老师把后面这个情景的整个的一种心理的状态啊，和对真爱的理解，我得讲解的淋漓尽致啊，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。是这样的，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Shrek 还能够抛弃掉外表去认定自己的真爱，我觉得对当今的社会来说也非常具有的启迪和启发意义。现在咱们都说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啊，但是在这部片子当中呢，菲安娜经历了公主的面容和这种一般的很平凡的这种面容，然后还能找到真爱，并且变成了真爱的模样，觉得这个真的有一种境界啊，有一种真是心灵美的这种境界和这种意涵在里边儿。啊，真的是非常不错一部一片子。好，今天呢我们的课堂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也可以在课堂花絮里呢，视频直播的花絮里和大家呢继续再讲解一下，或者是大家有什么疑问啊，或者什么感触也可以打在公屏上。好了，我们感谢David老师今天的精彩的课程讲解，也谢谢同学们的精彩的展示，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下一次呢能够一如既往的继续精彩。好，感谢老师，我们下节课堂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 ，Goodbye, see you next time。 北京2022 ，Beijing 2022， 每周六日上午8:30、中午12:00以及下午4:30， 北京外语广播 FM 92.3，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.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。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